第163集，盘炕。 西夏皇子看样子是醉了， 他的眼神让西夏皇子稍稍清醒一瞬，头顶冷汗突生，顺着话道：“ 是我喝多了酒，忘记规矩了。” 这件事不咸不淡的放下。午膳之后，西夏使者同众位臣子走出宣政殿。宫侍将西夏人引出皇宫时，楚卫也正好从皇宫出来。他第一次主动朝西夏皇子走去，李阳顺瞧见他站在原地不动了，等人上前后就轻佻笑道：“ 楚大人，这是舍不得我吗？”“ 西皇子，你说你喜欢我？”“ 当然。” 李阳顺抚了抚胸前微卷的黑发，毡帽下的面容是有着几分同大恒人不一般的深邃样貌。西夏人和契丹人有通婚，李阳顺的母亲就是契丹一位首领的女儿，这让她的容貌也有了几分异国风情的味道，但她的眼神巨傲，很是让人不喜。 哦，难道楚大人心中动摇，真的想跟我回去西夏，然后嫁给我？ 楚卫深深看着他，冷冰冰突然来了一句莫名的话：“ 你最好老老实实。” 李阳顺想着楚卫刚刚那厌恶隐藏不屑的面孔，想起大恒皇帝对楚卫这个人的维护，面上阴晴不定。“ 就连大恒的一个小小的官员都敢威胁我、教训我，好歹也是西夏的七皇子。” 皇帝的事情大大小小可谓繁多，顾元白越到年底越忙，整个正式堂都跟着忙得头晕脑胀。各地官员到年底的政绩报告逐渐交了上来，官员的评定、赏罚等等都需要一件件的过。在全朝廷各个机关高速运转的时候，顾元白推开所有的事务，光明正大的翘班，他打算盘炕了。当皇帝这么多年，前三年的时候忍辱偷生，别说盘炕了，能不能活下来都得看人的脸色。去年终于掌权，但一场大病就熬过了整个冬天。今年到目前没有生病，没有权臣挡道，今年不盘炕把火锅搞出来，顾元白都要忘了自己是个穿越的人了。火炕分为炕炉、炕体和烟囱三部分，盛京皇宫内就有许多盘炕的宫殿。顾元白身子骨不好，晚上的汤婆子一冷，顾元白能生生的被冻醒。几天下来，他烦不胜烦，干脆找来了皇家的工匠，跟他们说了记忆里头火炕和地暖的方法。明朝的时候，青砖地下铺的就是烟道，顾元白可以先不要地暖，但他一定要火炕。听完圣上的想法，几个工匠若有所思之后，倒是说了不难。 难的是对烟道的处理，而且宫殿如此之大，只一个火炕也暖不了整个宫殿，若是多设上几铺炕面，也要选准好位置。 炕面不难，难的是怎么让其显得美观而华贵，不会破坏整个宫殿之中的美感。 嗯，砖上是石板，石板上是泥，内里就有一层炕尖墙，烟道应当就在炕尖墙中。 圣上，您放心，我们会尽快将样式画出，稍后再交给您。 那就辛苦各位了。 几位工匠从皇上那里离开后，就凑在一起商量怎么去做出这个火炕。圣上用的火炕自然不能将就，要看什么样的材料保暖能更长久，里头的烟道也必须通畅顺达，还要干净漂亮，无异味无噪音，方方面面一考虑上，简单的也变成不简单的了。但之前从未想过这种取暖方法，圣上一提出来，工匠均有醍醐灌顶之感，他们谈论时也多是激动兴奋，研究图纸时更是精神勃勃，堪称废寝忘食。几日之后，顾元白就收到了火炕的图纸。工匠们结合宫殿样式加上了火炕，圣上常待的几个宫殿都会盘上火炕，特别是寝宫与办理朝政的地方。因为宫殿地方大，若想要整个房子都暖融融的，那就需要多盘些炕。光是圣上休息的寝宫就设了七个炕面。 顾元白一看到这个图纸，就好像已经感受到火炕的热意似的，全身都暖洋洋了起来。他又将火炕的图纸单独拿出来看了一眼，排气孔、烟道、承重墙和炕面工工整整，很是漂亮。古人的智慧不可小觑，除了顾元白说的那些，工匠们还就此加上了许多小的细节，样样妥帖有用。 清准，即日剥去银两，开始成修火炕。 皇宫内因为圣上的这一声命令，开始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。宣政殿的偏殿也有人进去盘炕，偶尔有大人从旁边走过时，听到里头的响动，也会追问这是在干什么。顾元白一概说：“ 盘炕。” 圣上用的东西往往会让百官跟随，百官一用，那便带着百姓也倍为向往。如同圣上先前穿的棉衣，棉衣一出，穿着锦罗绸缎的官商也想要换下绸缎，跟着穿上棉衣。但棉衣都被送往了边疆，很难得到一件。但越是如此，越是备受追捧。弄懂了这火炕的作用之后，进出宣政殿的官员都有些异动。圣上用的东西都是好东西，但这图纸是在皇室的手中，大臣们即便异动，也不知道怎么去出声。于是迂回找了户部尚书，户部尚书一听，灵机一动，有了赚钱的想法，特地来找顾元白禀明：“ 圣上，众位大臣对宫中火炕很是心动啊，若不等皇宫的工匠们忙完宫中的火炕之后，再收一收钱，上门去各大臣宗亲府中盘炕，如此一来，朝廷也能多挣一份盘炕钱了。” 朝廷已经穷到你户部尚书需要做到这般地步了吗？ 圣上，京城之中多多少少也有数万人有余力盘炕，若是真的如工匠们口中所言，有如此卓绝的取暖之效，那必定这个冬日光盘炕就能进项不少。 真的火炕还没盘出来呢，你们就开始想着了。朕原本是打算等宫中忙完之后，再派人去官员和宗亲的府中盘炕，以犒赏他们对朝廷做出来的功劳。你这么一打岔，朕难道以后收了钱，再去降下恩宠吗？ 圣上，皇宫里的工匠亲自前往臣子府中见其此等取暖之物，这是莫大的恩宠。臣等必定心怀感恩，实念圣上恩德，但臣子们用得好，也会想起父母妻女，一户人家怎么也要盘上十几面炕，如此一来还是不够啊。 说下去。 臣想着除开大臣宗亲，商贾百姓之家也向往火炕之法，圣上降下恩宠后，朝中必定知晓了此物的厉害，那时想多多盘炕，大臣们也不好直接前来找圣上。不若皇宫中的工匠便接了这些活计，只做百官与宗亲中的生意，而民间百姓和商贾则是将图纸给予民间工匠，允他们接盘炕活计，再按盘炕数量，每盘一个，便交予一份钱与朝廷。如此一来，也能让民间工匠多挣份钱，过个好年，让百姓们屋里暖和，舒舒服服过了这个严冬啊。 嗯，你们去写个详尽的章程来。 是。 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